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北京时间22点01分12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唐。周六晚上10点到11点钟的时间，照例由杰克唐与你相伴。你准备好了吗？所谓的准备好，可能指的是一种姿势，一种非常悠闲的最舒服的姿势。所谓的准备好，也指一种情绪。对，在周六晚上10点到11点钟，应该准备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来去参加一个十点答录机的聚会呢？我会更愿意把我们的每一次的相聚当作是一次聚会。突然想起来，今天在上课的时候，老师，我们的心理学课老师，有一位老师张日升教授反复地强调了一个叫做一期一会的词。一期一会，我想这个词用在我们彼此之间也是再合适不过了。好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大家有没有很好奇呢？在这里，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哪个地方呢？对，其实不需要去特指某一个地方，因为当我说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可能你的心中就已经浮现了那个地方的场景，而你第一个反应一下子浮现出来的那个地方，也许就是你的心之所向和对你来说有意义的远方。让我们把这样的情绪，那个地方的样子保留一会儿。今天十点答录机的第一首歌来自郭顶，保留。 看见你在我眼前，不去猜想我们隔多远，当我夜幕中准备，只想让沉默的能开解，在不同的遭遇里，我发现你的瞬间有种不可言说的温柔直觉，在有心的深夜消失之前触摸你的脸，我情愿这是幻觉，也不愿是种告别。已经忘了你的名字，就在这座寂静心事，怎么还有你的样子整个拥抱，好让我 才料到时间过一分一秒，还是觉得相遇太美好，在不同的遭遇里，我发现你的瞬间有种不可言说的温柔直觉，当乌云的蓝色渐渐呈现着无边境界，我始终等待再见，只不愿再也不见，已经忘了你的名字，就在这座寂静心事，怎么还有你的样子，想形容你的句子，关于你所有心事，依然能记得钻石，那一刻是你的地址，名字就在这座寂静心事，怎么还有你的样子，我始终等待再见，只不愿再也不见， 保留，来自郭顶。您现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周六晚上十点钟，你准备好了吗？我看到花椒上已经有人准备好了，谢谢 YYY。谢谢你的女神，同时呢，也要感谢咖啡还有玫瑰。看到很多朋友陆续进入到我们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了，所以呢，想要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有以下几种。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直接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和你一样在周六晚上选择十点答录机的小伙伴们了。或者，如果你有悄悄话想对杰克堂一个人说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秘密通道，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杰克堂，块儿又话音，随机的是六个字。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刚刚如果大家有在听歌的时候留意到这个字幕的部分，你会看到那个地方有没有一个名字，有没有一段回忆被保留在了那个地方，某个地方。所以今天杰克堂的故事盒要和大家聊的讲的故事就和那个地方有关。而在讲故事之前呢，对，我想再讲一个故事。因为今天在上课的时候，课间午休的时候，看到坐在旁边的一个女生拿了一本小小的书，里面的字不大不小，刚刚好啊，让你们看看里面的字的大小。因为其实这种纸质版的书看就很舒服，就这种能看清吗？对，这种间距还有这种有一点点微黄的泛黄的纸张，并且上面还有图书馆的借书标志， 一切都显得刚刚好。看到他看到这本书，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让我看了这本书的第一段话，于是我就决定是否可以借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也没有看，没有看完，确切地说只看了在开头的那一小小段话，但是却有一种想要和你分享的冲动。我想十点答录机更像是一种互相分享彼此心情的状态，而今天的杰克堂既然偶遇了这本书，我想我是有必要分享给你们的。克莱尔小 C 说纸质版的阅读体验更好，对，我也觉得是。虽然说现在已经有更丰富便捷的阅读体验，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还是更喜欢纸质版书籍带来的那种质感和手里捧着的感觉。所以今天杰克堂的故事盒的那个地方，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吧。我有话想对你说，那是在你和我们邂逅之后无可取代的回忆，柔和的日常以及遥远的未来，许许多多，许许多多，对，就像某个国家的国王的字典那样，千言万语，多得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有些困惑。但是因为你不可思议地紧闭着双眼，因为你咕嘟咕嘟地饮干了世界，更因为你使劲儿地抓住了梦，所以我想我可以安心地向你倾诉。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吹着许许多多的风，像蛇般牛摆的长风，像狐狸般行色匆匆的风，像非洲大象般温柔的风，每每与我们擦身而过时，会问候我们说你们好，再继续旅行。被遗留下来的我们心头难免涌上淡淡的悲伤，但是这期间大可剪了烦恼丝，等待新风的到来，因为风之子们总会经不起一个人的孤独再回到这里来。那个地方下着许许多多的雨，像铅笔般细细的雨，像小石头般圆圆的雨，像子弹般粗暴的雨，潮湿的地面，雨花相恋，风流倜傥，再回到天空。被遗留下来的我们心头难免涌上淡淡的伤悲，但是这期间大可晒晒被子，等待新雨的到来，因为雨之子们总会经不起一个人的孤独再回到这里来。那地方拍起许许多多的浪花，像骨头般惨白的波浪，像学校般偌大的波浪，像森林般静寂的波浪，在遇某人的恋人或椰子果实，惊吓候鸟，在流离某处。被遗留下来的我们心头难免涌起淡淡的悲伤，但是这期间大可在沙上绘图，等待新的波浪的到来，因为波浪之子们总会经不起一个人的孤独再回到这里来。那个地方，有音乐般幽静的阳光，有蜜蜂般稠密的树荫，有晨间大海般絮絮的温柔。那个地方 All I hear is raindropsFalling on the rooftop. Oh baby, tell me why'd you have to go. Cause this pain I feel it won't go away. And today Missing you， 什么意思呢？就是正式的，非常正式的想念一个人，想念你。我想十点大陆机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吧，让你可以郑重其事的，充满仪式感的去想念一个人，想念某个地方。那个地方可能会因为一个人而变成一个特别的地方。对呀，很多所谓可以称为痕迹、印记的部分，一定是因为发生了故事。就好像克莱尔小 C 说，阅读经典，品味书香。哎呀，感觉好像片花呀，于文字中品味生活，品味夜色。看得见的是文字，看不见的是你的故事。我突然间冒出一个想法，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以前就冒出过类似的想法，就是我好像有说过哈，因为我觉得咱们的朋友们每个人文采都超好，总觉得这样的留言只是说过有点浪费，所以有的时候会有想，如果有机会的话，很希望可以把他们录成片花，然后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嗯，我想这件事情也许是可以实施起来的。刚才看到了我的梦在雪里燃烧，回应了 Claire 小 C， 但是现在大家阅读纸质版书籍的机会或者感觉比较少了，都被手机占用了。那么我们今天就当是一个机会，和杰克堂一起阅读手中的这本书，或者哪怕只是一个片段也好。其实这本书呢也是一个无意之举，只是因为看到了他前面的那个卷首语一样的开头，很想和大家来分享。那我们继续。那个地方，神秘场所总能让你笑逐颜开。小学校园漫无边际，广大的森林郁郁青青，撒哈拉沙漠上金色的月亮漂浮， 脚踏车会载着我们去任何地方，纯白的布鞋轻盈得令人惊异，蔬菜摊上摆放的蔬菜湿润而富有光泽。尽管初恋令人神伤，海面上的四角水泥柱应该能带给你勇气。作为礼物的戒指闪闪发亮，刚竣工的桥坚固得无可挑剔，厨房飘来烤肉的香味，蝴蝶结形状的意大利面扑突扑突地煮熟了。妈妈的修长手指像甘草般柔嫩，唱片传来那个人的悠扬歌声，恋人的唇是如此甜蜜，如糖浆般。许许多多，许许多多，或许你那双小小的手还掌握不了一切，但是如同你让我热泪盈眶般，如同天空守护着船的前进般，一定有某人等待着你。在令人失神的漫长岁月中，当你沉溺于某种事物时，当你遗忘时，当你欢笑时，都会永永远远地等待着你。不管何时，都无需烦忧。我有话想对你说，请不要害怕。当我们见面时，请务必把你的事告诉我。不管何时，都无需烦忧。下面一首歌也是今天杰克堂特别想分享的，先来听这首歌的名字叫《初见》。 回想发生的一点一滴，看过激情褪去的痕迹，所以我们都小心翼翼，脚下踩着泥土和云朵，不去想明天会在哪里。如此奇妙的遇见你，像是早已注定。控制不住老去，透明着没有任何秘密，如此奇妙的让人心动，我想这就是注定。你就是我灵魂的盔甲，我就是你心脏的衣裳，让我们相互交织着，直到永远。 看到在路上2016，想到了张靓颖的老地方，回忆满满。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凌霄的初见。 我的情绪，我的心意， 为什么要把这首歌作为一个特别分享的部分呢？因为这首歌啊，是一位新认识的朋友今天发给我的，好像听上去也没有什么稀奇，但是发给我这首歌的朋友，就是这位歌手的，或者说创作者的另一半，所以我会开玩笑地问他，啊，所以这个初见是不是就是和你们的故事有关啊？他丝毫没有害羞地承认了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会让人觉得很有趣，看着这两个人他们的相见和相识，因为两边都认识，然后再看到他为他写的歌，就会去猜测他们的故事，那个初见充满着什么样的色彩，什么样的际遇。所以这是新鲜出炉的分享哦，特别特别新鲜出炉。 Claire 小 C， 我有话对你说，虽然你听不见，多幸运遇见你，陪伴我走过一段泥泞下雨的路，挨到了天晴，感谢你的伞，终归是要各走各的路，衷心的祝福和感谢。看到 Claire 小 C 写到这段话，由衷的为他感到是一种复杂的情绪，既心疼又替他觉得感激和幸福，因为一个懂得感激的人，我想应该是很幸运的吧。对，通常当我们遇到一些泥泞之时，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采用一些抱怨的态度，甚至于觉得自己看错了人，走错了路，浪费了青春，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那个和我们一起同行的人带给我们这一路的风景和成长。所以那个地方，那个人，那段回忆，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白白浪费的。哈，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嘛，名字很有意思啊，顺便要感谢一下 Claire 小 C 送的女神喜欢你等等等等。刚才还看到了有朋友的分享和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是来自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的十点答录机，而我是杰克堂。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那个地方，关于那个地方，你有什么想要和我分享的？或者那个地方是哪里？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都欢迎与我分享。接下来的这首歌厉害了，因为你没有听过，歌名就叫《没听过的歌》，长什么样呢？ 歌，没听过的歌，跳不出的色，手落梦和无眠的枕头，还刺眼的白，折断的柴。 得聪明的渔夫爱轻佻的麦，少年的梦，风干的透明的沉默许，发烫的笔，唤醒的龙，清澈的无声的歌咏，天几度过的脸，会说谎的酒，却留不住灿烂的石榴，红遥远的钟，幸运的冬，骄傲的自杀的流星，爱轻佻的麦，少年的梦，风干的透明的沉默心，发烫的笔，透明的沉默心，发烫的笔，唤醒的龙，清澈的无声的歌咏，歌听过的歌， 没听过的歌，听过之后感想如何？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我们先有了一个卷首语，刚才的那个，我想我有话对你说。这个纸质版的书只读这么一点点，如果你喜欢有兴趣，开启了一个新的感官，或者是应该说唤起了一个感官，就是手拿纸质版书去阅读的状态，在灯下，我们的灯光也刚刚好，黄色的，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很舒服的，自在的，有实感的体验，因为你可以触摸到它，而不像是手机屏幕，先是冷冰冰，然后又烫烫的。我的梦在雪里燃烧说，我想起了我2003到2006年在内蒙古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的地方，那三年从一个很书生气的学生走入社会，单位让你成熟了很多。单位这个词用得很好嘛，很复古嘛。其实不仅仅在工作当中会让我们成长，因为它其实是经历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和我们以前的学生生涯完全不同的人生阶段，所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新的阶段都会给我们带来成长。而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我们只想去那些好的地方，认识那些让我们快乐的人，经历那些幸运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会拒绝那些不好的事情，拒绝那些人生的低谷，拒绝那些让我们伤心的人。但是我想说，其实往往在那些艰难的时刻，在那些有一点点沮丧的时候，你才会突然间想要安静下来的审视自己。我想那应该也算是一个成长的契机吧。感谢孤独伴我安然无恙的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堂。今天是杰克堂和大家相伴一个小时的时光，明天也是，而周一到周五呢，就是帅气的周准同学来和大家相伴了。今天星期六是我们讲故事的时间，在我讲故事的同时，我也很希望听听你们的故事，就像刚才看到的雪里梦在雪里燃烧，他说到的内蒙古乌海市是靠近宁夏银川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办公软件在那三年练出来了，酒量也在那三年练出来了，现在呢和那个时候的自己相比又有了什么进步，或者又有了什么变化。克莱尔小 C， 音乐唤醒了那些尘封的往事回忆。是啊，不管那些歌我们听过还是没听过，哪怕是歌中的一首一句歌词触动到了你，让你想起了某个人某个地方，他们都像是一个个的开关，就在那里等着你触发。回忆到底有没有用呢？我想回忆是有用的吧，因为我始终觉得回忆是可以带给我们力量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故事也和一段回忆有关，它叫十一月的自我谈话。转眼已经到了十一月了，这也是我们故事和第一次在十一月份和大家见面。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也是一个开关，这个开关是某个人。自从自己找到他已经过了一个礼拜，记忆一旦被打开了口，很多以为不记得的事也都会通通回到脑海中，一遍一遍地想，像重复看一部老电影一般，任何一个细节都不会被遗漏。其中他反复想起来的是那天他和他为了逃离现实的忙碌而随性起意，任性逃到城市外一个安静的小镇。住在小镇的那段时光是他们经历过的最好的时光，他永远也忘不了那天下午坐在阳台上，他在辛勤工作，而他慵懒地靠着他阅读等待戈多的永恒时刻。在讲那个永恒时刻之前，我们先来停个格，让一切静静地发生，停留在那一刻。你也可以跟着他去想象你的那个地方， 因为不会太久，远远的仿佛可以触摸，留恋是不行的，因为曾经拥有，也也被思念缠绕着，无奈我们感动彼此是彼此的过客，爱情是个轮廓，不可能自由，把最初的感动巨细无遗的保留心中，不容许让时间腐朽了初衷，所以放手，所以隐藏湿透的胸口，不要挽留，不要回头，继续享受，快乐是容易的，因为短暂逗留，不 换钻石间磨合，深爱是残忍的，他不喜新厌旧。你我痛困在这漩涡，无奈我们看懂彼此是彼此的过客，爱情是个轮廓，不可能自由，把最初的感动去细微的保留心中，再不所以放手，所以隐藏湿透的袖口，不要挽留，不要回头，继续下手。 停格来自蔡健雅，这首歌是有些悲伤，爱希望它可以停格。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停格的话，我们会看到那一刻的自己，以为一切都没有了，一切仿佛都陷入了一个黑洞，一个漩涡，仿佛我感觉自己永远都不会爱了。但是事实上我们还在往前走，走过之后再回看那些让我们觉得心痛心动，看到了我的梦在雪里燃烧，回应了我刚才的问题哈。现在在厦门市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心态也趋于平静了，把一切看淡了，没有以前那么拼了。当你说到这些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真的很好奇。我想我刚才读的语气是不是你心里的语气呢？因为这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一种是把一切都看淡了，没有以前那么拼了；一种是把一切都看淡了，没有以前那么拼了。你能听出来这两者的区别吗？其实是甘心与不甘心，把一切看淡了。如果那种平平淡淡的幸福是你想要的，那真的很好。看到了 Claire 小 C 的分享，记得2012年北京的珠江地景，深夜抵达的我，人生地不熟，在某银行营业点前看了一个街头乐队的演出，他们的音乐梦想带给我的心灵震撼至今都忘不了。豪华的夜景照亮了他们眼中的熠熠生辉。头一次觉得帝都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包容每个年轻人的梦想。我觉得 Claire 小 C 的描述特别有画面感，长安街的十里洋场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野心勃勃，这座城市永不停歇，永不停歇，永不停歇。也许这座城市始终在运转着，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在十点答录机歇歇脚。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 酝酿成诗。 Helen， 我不是无视你，我看到你问我的问题了。杰克堂的那个地方是哪里呢？如果时间有的话，也许我可以分享。因为当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浮现了好多个地方。那个地方当然不止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给你触动的、有回忆的地方，就意味着有很多的地方和人给了你这样的感受。在路上2016，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就好，得到了梦在雪里燃烧的认同。是啊，感觉两个人的一唱一和，互相的对话，让我觉得这个夜晚更加的静谧舒服了。其实刚才问梦在雪里燃烧那个问题，也是在问自己。每一种生活都没有对错，不管你选择拼命的向前奔跑，还是暂时停下来去看看身边的风景，或是在已经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千山万水之后，百转千回之后，选择重回自然，归于平静。任何一刻的选择都是值得的。你说这种平淡是逃避现实也好，不想努力也罢，似乎越来越觉得想过得简单一点。梦在雪里燃烧是这样说的。其实任何人的说法都不重要。我有一位朋友有跟我讨论过，你说怎么来区分这是自我安慰，或者是退而求其次，还是真正想要的呢？会不会是一种聊以自慰的方式呢？当我们在谈论起他所谓的接下来的生活时，我想说，没有所谓的对错和好坏，而且那些，比如说陶渊明真的采梨东篱下，采菊东篱下，那是他的一种认真的选择，而不是模棱两可，也不是逃避。只要我们的生活不是我们逃避所去的地方，而是我们经过认真选择的地方，我们就都是幸运的。好了好了，不说鸡汤了，我们继续讲故事。啊，还记得刚才我们定格在哪一个场景吗？他靠着他，在阅读等待戈多的永恒时刻。他们每一天都能听见广场中央的钟声，那钟声就像一个女人，嗓音有时候悠扬而温柔，在忧伤的时候则低沉不已。小镇天气总是很好，天空蓝得透亮，空气中都能闻见愉悦的气息。我想那是城市外独有的气息。我们住小镇的一个建筑复古的小洋楼的二楼，有五扇窗，每一扇窗和窗外的风景都很迷人，又让人觉得感伤。他们各自翻阅各自的书，他们从来不一起看书，这是他们的默契。在他们看来，阅读是隐秘而奇妙的个人体验。傍晚，他们会外出，穿过广场中心，往左有一个小教堂，而教堂背后有一个巷子，那里面有一个小提琴街头艺术家，会在每天的下午17点钟开始拉琴。有时候是愉快的，有时候则是悲伤的。他们会手牵着手散步路过，听上一会儿。他们聊天，就像电影《黄昏落日前》一样，一路走着，从音乐谈到人生，从电影谈到散文，生活好像一直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 Like the wind on a cool September evening, you are. I thought I had forgotten you. In this night, I want you like I never did. Broken hearts complaining of the years. How I want to hold you in my arms again. It is so true, I never did stop loving you. Pretty blue, you told me you would never leave. So sad, all these lonely years. Pretty blue, our love was really something free. Your eyes were simply all. So pretty blue. Like the rain, so sudden on a summer's day. These tears have caused my face to burn again. Like the hush just before the lightning comes. Here I am, lost in our same love, I guess. Is it right that sadness have the final word? These eyes searching through the years. How I need to sleep with you this very night. Pretty blue, I never did stop loving you. Pretty blue, you told me you would never leave. So sad, all these lonely years. Pretty blue, our love was really something free. Your eyes were simply all. Pretty blue. 就好像刚才我们故事当中，他们一路往前走所经历的路上的风景，似乎总是少不了天空中那一抹漂亮的蓝色。谢谢克莱尔小 C 的掌声，喜欢你，也谢谢 Helen 的女神。此刻我的那个地方应该是有杰克堂的十点打录机，好暖心啊。是因为知道快结束了吗？所以要说一句特别像结尾的话，梦在雪里燃烧。好多说本科毕业没有去找一个好工作，是做了人家很多年前就已经做过的便利店，不会觉得有点亏吗？好像并没有觉得，就是觉得守一个小店比较自由，虽然不怎么赚钱。而克莱尔小 C 对梦在雪里燃烧的回应也好喜欢，不管做什么都是用自己的方式生活，大家不管做什么都是殊途同归，重点是这一程自己开心就好。我今天才又重温了一下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 对，其实也是一个契机，重新重温了一下这本书。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但是我想把这个结尾送给梦在雪里燃烧，因为这本书的结尾是绿山墙的安妮选择了留在绿山墙，虽然她有大好的机会，在别人眼中看似大好的机会，但是对于安妮来说，成为绿山墙的安妮这件事情本身对她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坚定的，当然所谓的坚定是此刻的坚定，因为你有权变化，只要你喜欢当下的自己，当下的选择就是一件舒服和幸福的事。我今天好像总在说舒服和幸福，舒服和幸福的时刻是有你们的陪伴。而今天的十点答录机我们就要结束了，来来来，就好像很多的结束一样，通常在很多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会说来来来靠近一点，我们一起来照个照片。最后一首歌，我也希望通过十点答录机，每一次我们的聊天，每一次的相聚，一期一会的时光里，我们更靠近彼此了。这是来自于旅行团的靠近一点。是什么让我们靠近的呢？我想是那些共同的话题回忆，而他们就发生在这里。希望十点答录机真的可以像 Helen 说的那样，成为你的那个地方。晚安。这里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在明天的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我们依然会在这里等你，拜拜。 睡到了晚安，转身就难睡去，梦是能与你相遇唯一的路径，在梦里你我是夜雨黎明的距离，我来到你的梦里走来走去，我太傻没有在那留下我的名，我可以留住时间却留不住你， 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